各位观众，佢啊就叫做江德顺啦。古语云：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佢系一个最主张运动嘅人，佢认为啊，佢嘅体魄咧系非常之好嘅。 明知道自己身子唔好，就着翻件神褛啦。睇下你啊，着迟啲就打黑黐啦。 哇，成八点钟噶啦，小心啊，好快啲啦，我哋仲要出去食嗰个工人皇帝啲悭水早餐啦。阿彩，今朝就要食面包啊？ 食面包唔好咩？又唔使蒸，又唔使煮，悭翻啲水啊嘛。 诶，咁你都搵餐食第二样至得噶嘛？啊，唔啱咁啊，听朝煲粥食啦，好吗？ 唔得啊，大少，听日唔系水期，都系食面包。 啊， 德顺，朝早起身系咁意食啲嘢翻工啫嘛，食咩一样啫。 系啫，咁都要换下口味至得噶嘛。嗱，好似你插花咁，你都唔系话日日插住剑兰啊嘛。 哎呀，彩，乜你今朝插啲花插成咁噶？ 切，少奶，点插都系一样啫嘛。你横插掂插都系菊花嚟，你惊插插会变水仙啊？ 江生，江太， 啊，潘生早晨， 乜咁早翻工嘅咩？ 系啊，咩你又咁早啊？ 我去睇神操啊嘛，江生啊，我讲个好消息俾你听啊，今日我俾只马踢咗个8月15啊！ 吓、啊，潘生啊，可能只马叫你唔好入马场都唔顶噃。 哦，咪住，你估错啦，马场咧就喺呢边。只马踢伤我呢边，即系叫我入场解啫，系咪啊？ 咁你随便入啦。 仲有啊，头先只马踢亲我嘅时候咧，后边就有两只马跟住，唔知道我买第一只啊，抑或买第二只呢？ 可以啫，咁你两只买晒咪得啦。 啊？是吧 啊，好啦，我哋返工啦。 哦， 再见啊，潘生。 再见。 哎，今日返工俾个白工阻止晒。今日返工啊，实迟到添㗎。 哎，唔好讲咁多啦，小心啲揸车把啦。 啊，係呢，使唔使食晏昼啊？ 啊，我唔记得话俾你听，我今日唔同你食晏啦，你哋自己拍去食啦。 好啦。啊，小心啊，放工我接你啊。 啊，拜拜。 嗱，呢一间就叫做商田洋行啦。总经理呢就叫做龙商田，江德顺啊就喺呢间商田洋行度做事，佢呢亦系龙总经理嘅第一号助手嚟。江德顺而家仲未翻嚟，佢有三个好朋友，号称四剑侠。这个就叫做周麒麟啦。佢系一个唔尊重女性又有好多女朋友嘅人。你睇下佢手上仲揸住成沓女人相片嘅。 阿地龙啊，过嚟。咩事啊？听日咧就系周末啦，我有咁多个搭领，都唔知约边个好。喂，唔该你黑埋眼，同我抽张。 唉，抵抵得你个衰样啊！鬼唔忘抽到张咧，最憎嘅你。 啱晒，呢个系老虎乸方天兵。好啦，你入去啦。 吓， 你入去啦。 方天兵， 八位呢次唔算，再抽嗰张。 地龙，你老婆电话 嚟。 嗱，呢个咧就系江德顺嘅第二个好朋友，佢叫做阮地龙。佢呢世人认为做得最错嘅一件事就系娶错咗一个老婆，所以佢一听到佢老婆把声咧，就已经惊到冷汗直飙，手足无措噶啦。呢个咧就系江德顺嘅第三个好朋友，佢叫做毛日明。佢同阮地龙咧就啱啱相反噃。佢呢世人最恨咧就系娶翻个老婆， 但系可惜佢又冇钱结婚咧，所以佢得闲冇事还债，希望中翻嚿钱嚟到搞掂嗰笔酒席费。不过静静话俾你听咧，输晒噶啦。 女人世界十足收成，物底算就几稳阵。双喜旺财有钱分，啊，究竟系边只好呢？ 喂，印明啊， 吓、啊，九点半啦喎。点解德信仲未翻工咧？喂， 李芳唔系佢老婆，唔俾佢翻工啊？ 如果个个好似你咁嘅咩？ 嚟，翻嚟啊！ 诶，官生，签到啊！唔该你签到。你签第二栏迟到嗰栏。官生，理由咧咁样？ 理由同上。 哦，同上。 喂，德信啊， 点解今日咁迟啊？ 冇事啊嘛， 撞到个白工，搞就搞到而家啦。 啊，江生啊， 咩事啊？ 仲有咩匿喺经理度啊？ 冇嘢。 哦。 喂，其实公司个考勤簿迟到你又嗰项多余嘅，唔使问梗系交通阻塞啦嘛，系嘛？ 咁又唔系啦，今日姚天恩就唔同啦。 喊啊！呢事人都会有啦，唔好喊啦。 你喊嚟做咩啊？ 唔好喊啦， 唔好喊啦， 人伤。喂。喊都唔紧要，佢死老豆， 猜佢结婚咗20年，今日个老婆先至生仔，佢正话先送个老婆入医院啫嘛，所以佢咪欢喜到流眼泪啦。 喂， 系头先签到嘅时候冇睇到， 哎呀死啦！ 做咩？ 做咩啊？ 冇嘢， 德顺 啊， 你迟到已经唔啱噶啦。仲无上司乱车大炮啊！我前几日先见阿雪心嚟，佢几时有新嘅？ 吓， 你揾边个老婆同你生仔？ 唔系，我时手快脚快，冇睇清楚啫嘛。 出嚟做事可以冇睇清楚嘅咩？身为高级职员都咁乌龙啦，对啲下属点样啊？ 经理，对唔住， 改翻我呢个嚟。 哦。 喂，冇事啊嘛。 嗯，你翻去啦。 哦。 咪住，等等下。 哦。 德信，啊，有几张预算表，你睇睇，签埋支俾经理。呢位。 哦。 喂，快做嘢啦，唔系挤格格又。 做嘢喎，啊！聽日週末，死人都度掂兩張馬攬先，老婆本要緊。 喂，你啊， 你呢時咩嘢啊？ 先攞咗兩條馬攬，連埋喺三張預算表，你做經理身？ 唔係啩？喂，頭先我簽咗紙落去嘅喎。 哎呀，馬攬你簽唔簽啊？ 哎呀， 死人啊！總經理話過噶嘛？ 龍經理啊，嗯。佢呢世人系咁样噶啦，一紧张起上嚟咧就咁。佢嘅说话系讲头一个字嘅，点解啊？ 哦，你头先佢嘅说话，意思即系话做好咗，交咗俾阿范，前嚟都俾点解啊？ 哦，话得叫做交情， 冇啊，系龙 咩话？ 阿龙经理，佢呢句说话咧，即系话冇错，系啦，点解啊？ 唉，你呢单嘢真系乞人憎啊！你德信 啊， 入嚟，我有嘢同你讲。 哦，咁點啊？點啊？ 啊？經理，咩事啊？坐低。呢份預算表你睇過啊嘛？ 吓？睇过， 睇过冇嘢啦。德俊，你眼金金做咩啊？ 冇嘢，我对眼系咁样噶啦，周时都失惊无神就斗鸡抽筋啊嘛。 哦，喂，德俊啊，我而家叫你入嚟咧，就因为我哋间行最近接咗好多订单。所以就想请翻个日本秘书， 喂，你做咩啊？你究竟有冇听我讲嘢噶？ 有咩冇啊？你话买几本日本书啊嘛？ 混账！我话想请翻个日本秘书啊！ 我听到日本秘书嘛，我听到啊。不过头先我口快讲错咗啫嘛。 哦，咁又唔紧要。 不过如果请秘书咧，一定要请个靓啲嘅日本女。嚟嚟嚟，最得闲度请翻个咁靓先得。 就睇下点样啊？ 你睇几靓啊？你睇有冇啊？啊？有冇啊？ 有大把。 大把。咁你听日同我即刻搵一个嚟。 咩话？日本女我都话有。德顺啊，打电话向老婆请假。 切，如果个个都学你咩？ 系 咧， 德顺做咩啫你？ 餐又唔食，成日喺度查电话簿。 一日都系你啦，帮你偷翻条马篮，等几年叫我帮搵日本女应承咗啦，咁咪带下班人啦。 咩话？你找日本女？ 是你又有？ 当然啦，我昨晚在夜总会认识个日本歌星，他啱啱想找嘢做。 喂，是不是的？靓潮噃，经理话明要靓噶噃。 靓，我周杰伦识嘅女仔，你话唔靓咁啊？ 喂，如果系嘅，听打过嚟啦， 得到极啦。总之你以后找女人咧，通知我周杰伦一声咧，包搞掂。 啊，你个衰仔识女仔系有啲办法噶喎。好开我咧，我就识来识去都识唔到一个。 哎呀，你识唔到啊，识到啦！你睇下我而家个讲嘢都深圳。你自己衰啫，你学下我啊！我识所有个女朋友啊，我要佢方就方，要佢圆就圆，个个都鬼咁怕我，而且听晒我话添啊！ 周奇伦， 天兵咁啱啊？ 系啊，德顺。诶，雪心呢？ 今日佢唔得闲，只眼。 奇伦，啊，食完未啊？ 我去食饱啦。 食饱同我公司买嘢。起身啦，做咩啫？行啦，就够钟翻工啦。拜拜啦， 拜拜拜拜。啊，佢系得嘅，真系所有人都怕晒佢喎。 小奶啊，煮得饭未啊？ 煮啦，大少就翻噶啦。 哦。唔該啊 ，潘生。阿光太啊，呢趟咧冇發展，唔要你幫下忙啊。 咩事啊，潘？ 哦， 等我講先，阿光太啊，我哋潘老闆咧今日就去睇上嚟，佢嘅主要咧就問下點解賭咁耐跑馬都冇得贏咧咁嘅。你估我睇上先生點話？原来佢五行欠水啊！ 系啊系啊系啊，佢话我就系欠水喎。咁啊，后尾个睇相佬咧就教我一个办法，佢话你挤一桶水喺你床头后边嗰度，佢话嗰个部位咧叫做当生之位咁讲。嗬，点知我床头后边咧就系幅墙，墙后边咧就系你哋个窗，所以我冇办法唔拎桶水过嚟你嗰度嘅。 系啊， 咩话？你要摆桶水嚟我哋嗰度？ 是啊是啊，不过我哋挤一晚嘅啫，听日一跑完马啲风水一用完咧，我哋就攞翻扯噶啦。 好啦，既然你哋中意啦，你哋咪等咯。 咁真系唔该晒啦 吓。阿伯婆啊， 做咩不公？ 我哋睇下桶水挤喺边个部位先。 好啊好啊好啊。 正啱， 依边正啱嘅， 对到正啊嘛， 依边嘛， 依边正啱，系啱嘅嘢啊。 光生，你等正喺个房门口噶，行出行入好容易踢亲。 哦，因为呢个部位咧啱啱对正我床头，非等呢度不可。 系啊，听日跑完马我哋拎翻扯噶啦，就咁将就一次啦。 就咁将就一次啦， 好啦，既然系要呢度至啱啦，就等呢度啦。 光生，你真系好仁慈噶， 唔该晒你啦， 我哋都翻开啦， 扯啦。 佢老公帮过嚟做咩？ 你 咪住，等我三姐先讲。你个人呢？ 又得人放松水喺厅都有嘅。 我话你个人啊，就下人都唔得嘅，大家隔篱邻舍求下你都唔得。 唔系啊，不过佢冇理由啊嘛。你话啦，放桶水同跑有乜关系啊？ 咪话我话你啊，你个人都系自私噶啦。你话想做乜嘢，我都由得你。但系我话想学插花同埋只狗仔啫，你就成年都唔中意啊！我系要学插花同埋养狗仔。 好好好，不过呢件事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先。嗱，我啊提议另外一件事，今晚咧我哋去睇戏，睇完戏就去食饭，好唔好啊？ 你就最叻系咁噶啦，唔够人讲就撑咗去第二度。 咁又唔系。我哋咁恩爱嘅，唔通我交嚟嗌咯？嗱，我而家打电话订飞，嗯？ 又好。 喂，我系李龙啊。咩话？叫我嚟救命？喂喂喂喂，我约咗小心去睇戏噃。啊？好啦，我嚟啊。 咩事啊？ 冇，狄龙叫我去救命啊！ 系咩？ 佢老婆系恶啲嘅。啊，小心啊！我起阵间接翻嚟同睇好唔好啊？ 好， 嗯、 早啲翻嚟 啦。拜拜。啊，阿嫂。 啊，你嚟啱啦。系。请入嚟。哦。 唉，你哋嚟得啱啦，啱啦，唉，好。 咪住，咪住，跪翻低。等我问清楚先，两只手揸翻耳仔啦嘛。江生，你放咗工之后有冇见过地龙啊？ 哦，阿嫂啊，你呢次唔好冤枉，佢真系一放工就即刻去排队轮巴士翻嚟噶啦。 嗱，系唔系啊？ 咪嘈！如果你一放工就轮巴士，点会迟一个钟头啊？你梗系跳茶舞。 啊，嫂嫂，唔系。佢真系一放工就去轮巴士噶，不过今日啲巴士特别逼啲嘅。 阿嫂啊，真系咧，佢真系一齐同我两个轮巴士嘅咧。你唔信佢啊，都信我啊嘛。 真系轮巴士？ 系，我仲何必呃你咧？ 好啦，江生，我唔系信佢噶，我信你哋嘅咋。 咁啊，你好啦， 一面啦。 你又系嘅，你去轮巴士嚟啊，早讲啊嘛。 我咩嘢唔讲啊？我讲咗几廿次啦，你死人都唔信啊，妖人贵咁，仲有咩好讲啊？ 哎呀，你而家见点啊？吓，有冇打亲你？个膝头有冇跪损到啊？ 有啊。 有啊！哎呀，咁就哀怨喎。 好痛。 咁快快啲入房，我搵啲药油同你捽下个膝头啦。嗯。好声啊，甜晒，好声啊。嗯。 喂，记住啊，听日男仔挂俾七啦。 你话抵得佢死嘛？咁我哋而家算点呢？ 喂，算点呢？ 阿罗， 点啊？扯咯！ 雪生，雪生， 阿彩， 咩事啊？大少， 小奶呢？ 你出咗街之后，佢接咗个电话，即刻着衫又去咗啦。 佢边处知唔知啊？ 听见话去阿龙太市开会喎。 各位，今日是防止丈夫走私委员会特别召开大会，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由于插花艺术在我们妇女界的重要性，所以我和阿雪生就提议特别请一位日本名家回来教我们，大家的意见怎样 呢？好好啊，快点通过。 好了，那这件事就算通过。第二，就是我们的副会长方天冰小姐特别为大家设计了一对半夜三更鞋，现在请大家过去那边参观。各位，你们试过在半夜三更丈夫回来不知道的吗？ 哎呀，周时都有啦，大朝早问佢梗系话十二点啊，零舍衰。 哎呀，我又系啊，我自己又眼瞓，又装佢唔到，真系衰。 如果系咁， 你哋就一定要做多几对呢啲鞋啦。嗱，你哋攞晒老公啲鞋去，钉晒啲钉，咁佢哋翻嚟就实嘈醒你哋噶。咁你哋咪知道佢几点钟翻嚟啦？ 系喎， 真系好嘢。 系啦，佢硬系咁笨，唔晓除鞋嘅。除鞋啊，佢仲死啊，仲死啊！嗱，你哋睇下呢啲系咩嘢嚟？睇下咁钉嚟。嗱，每晚咧，你哋十一扎咁钉落地下。如果佢除鞋翻嚟，踩着啲咁钉啊，佢仲大声啲叫啊！ 哎，系喎，真系冇办法啦。 喂，天兵啊，你都未人结婚，点解谂到咁多绝招嘅？ 我得闲啊谂下，得闲啊谂下，等到结婚至谂啊，迟啦。 好啦好啦，各位，而家讨论第三件事，请大家坐低先。而家第三件事，亦都系最重要嘅一件，喺我哋写字楼做嗰几个老公，听日可能去走私。听日是礼拜六，阿双田应承同我去澳门睇跑狗嘅，啊，佢忽然间话有事，而天兵约周奇伦呢，周奇伦竟然推咗佢， 冇错啦，我测得多啦，平时我约佢十次咧，就算佢几个唔得闲，佢都应承我十一次嘅，如果佢一唔应承亲咧，就梗系另外约咗第二个女仔啦， 咁又未必嘅，或者佢哋两个真系有事呢？而且你又唔知道佢两个系咪真系夹埋嘅，咁啊点可以话全公司嘅老公都去咗走私啫？ 你，雪心，我时时话就系话你呢啲嘢啦。呢个人长直肚直，一味信晒个老公，啲男人都好信嘅，你话系咪啊？ 使乜讲啊？ 你，讲讲下，我又要去打个电话，听我个老公系咪喺写字楼？ 啱晒。 人哋唱得咁滋味，你又再打電話嚟嘅你？ 喂， 太太，我有法啦！ 叫總經理聽電話。 唔該，等陣啊，等陣啊。 喂。喂，我是湘田啊，我现在跟朋友聊天很忙啊，我一阵打电话给你啦。 点啊，有没有在这里啊？ 在树。 有没有听真他把声的？ 听真，我都有这么水皮的，他还一阵间打回来添。 三五四二。 喂，哎，我是，什么事？啊！哦，好，我即刻打翻嚟。 做咩时间啫？咁多时间噶？ 我系。 Lulu 啊，有咩事啊？ 冇，我打电话测下你系咪喺公司啫嘛。 系，我而家咪喺公司开紧会啦。唉，你咪成日当我车大炮都噶。阿 Lulu 啊，我一阵间开完会，我买只烧鹅俾翻嚟俾你食啊！ 好啦，系咁啦。 点啊点啊，系咪湘田啊？ 梗系啦，佢唔打电话翻嚟，我信佢啊！啊，点啊，雪心，头先我哋倾到边度啊？ 哦，你头先讲到阿阮地龙个老婆响电话说讲，啲男人约咗听日响南海咖啡室见啊嘛。 系啦，听日我哋就唔好食饭，晏昼就去南海咖啡室撞佢哋。 撞佢哋？唔好啩！ 唉，雪心，我真系唔明你啦，点解你咁信你个老公嘅？ 两夫妻之间最紧要系互相信赖啊嘛！你成日都疑神疑鬼嘅，咁点会有幸福嘅啫？ 切，大家一班同学都去，你唔去点得噶？ 冇所谓，你哋去我咪去咯。你惊我会撞到德信同个女人啊？ 我同你哋正式介紹。 好好好， 呢位係東京著名嘅歌星 多多生智少少。呢位是我哋洋行的总经理龙湘田生。 阿咩阿叔？ 多多小姐咧，本来有几张夜总会合同嘅，因为佢嫌唱得太辛苦，咁啊想话搵份写字楼工作，转换下环境咁咧。 哦， 经理啊，仲有啊，多多小姐识听好多广东话噶，你可以直接同佢讲。 系咩？ 系。 哦，咁就更加好啦。 经理啊，同时咧。你話請佢做秘書嗰件事啊，我講曬俾佢聽啦。 你啲識幾多日本女喎？ 係， 真係好嘢，一揾就揾個咁正嘅。 等我嚟，等我嚟。 太太，我同你介绍啊，呢位系我哋洋行。 你唔使讲，你而家讲乜嘢，我都当你吹大炮嘅。我问你哋，呢个女人系边个带嚟嘅？ 地郎。 吓，太太，我斩鸡头细完都滞，唔关我事噶。 唔关你事嘛，过嚟。 我睇問都係多餘嘅啦，除咗我個風流種子周奇倫，仲會係邊個嘅？ 啊，天兵啊，唔關我事啊，你千祈唔好誤會啊，係唔關我事啊嘛，天兵啊，完全唔關我事噶。 咁都唔關我事啊，我啱啱行過見佢哋喺度飲茶，我走埋嚟傾偈啫嘛。 真係唔關你事嘛？ 真係唔關我事噶。 過埋嚟。好啦，一剩得你两个，系边个嘅？快啲讲。 吓， 而家你亲眼睇到啦啩？ 德顺， 吓， 我问你，呢个日本女系咪你带嚟噶？ 吓， 我问你啊，系唔系你带嚟噶？ 吓，冇错冇错，呢个女仔咧。是我带佢嚟嘅。 嗱，雪心，你成日信佢咧，而家你知道男人唔系好嘢啦嘛。 德顺， 你咪嘈，等我嚟同大家介绍，呢位咧就是日本连获五届插花冠军嘅多多生子小姐。 吓？ 因为雪心啦，哎呀都叫我帮佢揾个日本人翻嚟教佢插花。所以四围咁托人介绍，唉，都唔知几辛苦，先至又揾到佢咋？ 真嘅德顺， 真到唔真？ 点解你唔早啲话俾我听啫？ 我想揾化你哋啊嘛。仲有啊，阿龙经理咧已经请咗佢喺我哋个行度做翻译添啦。 湘田，真系噶？ 系。 哎呀，你真系好嘅啫。 我不嬲都咁好嘅。 各位，我为了欢迎我哋位新老师，我决定听晚请多多小姐到我屋企食饭，同时请佢表演插花艺术。各位赞唔赞成啊？ 德顺啊，嗰个多多生子系咪真系插花好叻嘅啫？ 我谂系啦啩。人家连获几届冠军啊，咁啊，加有翻咁上下嘅。 你话如果佢真系肯长期教我哋咧，就好啦吓。 哦，系，系几好嘅。 唔该啊。 唔使唔该。 江仔，八太， 阿 哎呀，呢次真系好灵啊！我今日赢咗80几蚊嘛。 系。 嗱，呢次有对鸡系我同阿八公送俾你哋食噶。 哎呀，唔好啦，八太，做乜你无端端送啲鸡俾我哋啫？ 边算系无端端啊？我哋呢次赢马，全靠你啲风水大热噶嘛。嗱，我答人哋买都赢80几蚊啦。你话阿八公响入边赌啊，赢几多咧？八公，你做咩啫？ 我睇下啲风水啱唔啱啊嘛。 哈哈，你梗系嫌今日赢得少，想睇下点样摆过，听日赢多啲系咪咧？ 喂，你而家攞景啊，抑或赠庆啊？你睇下我面口啊，已经知道我输定赢噶啦。我而家个表情啊，成个都系冲凉格。而家你靠艺啊？ 咩话？你输晒啊？ 咁又唔系输晒，我带咗800人去，剩翻4毫子翻嚟，咁都算输晒？ 潘生。你唔系话个睇相佬叫你摆通西度会赢钱嘅？ 系啊系啊，佢好灵噶。不过我睇呢桶水呢，或者摆唔正个当生之位都唔定。 哦， 咦？点解你带两只鸡嚟做咩？ 冇，我赢咗80几蚊，我以为呢处啲风水灵，所以我买对鸡送俾阿光太食啫嘛。 哦，你赢咗80几蚊啫，就搞到送鸡俾人啦。咁我而家输800几人，咁咪点啊？ 八太啊，依家既然呢度啲风水唔靓啦，我谂落你不如都系唔好送俾我哋啦。 系，我而家谂紧噶啦。 仲使咩谂得噶？阿江生，唔系话我孤寒啊，应送得送，唔应送就唔送。你话系咪啊？ 系嘅。 系啊。 快拎翻条鸡翻嚟，唔好阻住人哋。 喂喂喂喂，阿潘生啊，你啲风水用完未啊？ 哦，系系，呢趟系用完啦。下次跑馬咧，我再擠過過嚟啊！再見。 唉， 德順啊！ 啊！ 嗱，琴晚我應承同你睇戲睇唔成啊，唔啱今晚我陪你去啊。 好啊，好啊。喂，我系。 喂，你啊，而家咩嘢都唔好做，即刻飞嚟南海咖啡厅。如果唔系啊，执定包袱，你听日听炒鱿鱼都得噶啦。 咩话？炒鱿鱼咁大件事？好啦好啦，我即刻嚟啊。 咩事啊？ 哦，麒麟同佢有紧事，要我去。 我亲戚讲有事嘅。 系，我而家系有事啊嘛。嗱，第二晚我陪你睇过啊，吓，我去啦噃。咩事啊？ 冇问啊，呢趟死梗啊，死梗啊！ 咩事啫？ 原来呢位多多生子小姐啊，根本就唔系日本人嚟。话俾你听啊，原来阿杰系大量人士，所以都命嫁人。呢阿杰个名啊，叫做刘多多啊。 哇！哇！乜你揾啲咁嘢搞啊？咁嘅大家都咁讲嘅， 我咁做。是有苦衷的，我本来是学唱歌的，点知学了之后周围都找不到嘢做。后来我听见啲朋友劝他们说日本歌星在夜总会好吃香的，他们叫我扮日本女学返几只日本歌。那我扮了日本人之后想说去夜总会找嘢做呢，点知我都未曾找到嘢做就撞到周生了，而家就搞成咁啦。 咁点搞啊？德顺啊， 有乜点啫？呢件事系麒麟同搞出嚟嘅，咪等佢自己一个人搞翻掂佢咯。 系， 哦咁啊，咁你搞掂佢啦吓，事关我怕老婆，我走先。 系，我都要睇戏啊。 喂，任好，你个周麒麟一个人去搞就实行搞我嘅啫。我咪我啦，我炒鱿鱼啊，炒佢哋啫嘛，啊关我咩事啊？ 哦。 我咁解釋清楚，麒麟童冇事嘅，咪至多揾個第二個日本人啫嘛。佢又係嘅，車大炮車到離曬大譜啊！ 啊，想個辦法幫助多多小姐做成個平個光咁我你 佢唔出嚟，唔好闲讲啊！ 你都闷到死啊！ 啊，你个人咧系蠢过我哋嘅，咁都唔明？ 明乜鬼啊？ 一明啊，如果中意咗嗰个日本女啊，你知唔知啊？衰神 吓，唔系啩？真嘅？哦，如果系啊，我哋几大都帮多多次啊，系咪啊？ 阿呢度， 仲行日本礼？ 弊死紧 咩事啊？ 咩事啊？ 大件事！我而家谂起都惊， 惊咩啫？ 唔系就系李百明嗰啲插花艺术咯， 系噃。 得咗， 我爸爸 点啊？ 嗱， 佢哋嗰班人咧就冇一个识日本文噶嘛，系嘛？ 系啊。 嗱，你听日去到咧就乱咁噏，炸低做翻译，乱咁译。 哦， 啊，你咧去到将啲花咧乱咁插，咁你咧乱咁解。 喂，大佬，你哋千祈唔好搞我，听日系老虎乸大集会， 我而家谂起听日都已经惊噶啦。 喂。麒麟童，冇办法啦，我哋四个人最好急才系你，一世人四剑客，而家人有困难你都唔帮手，咁冇义气， 咁即系你监我去死嘅啫。 16, 17, 18, 20, 24, 你睇下高矮肥瘦乜都齐啊！ 雪心啊，吓！你估咁多花同埋花樽，嗰个多多生子够唔够用啊？嗱， 怕够啦啩？嗱，高矮肥瘦扁大小，冚唪唥一齐啦，咁都仲唔够？ 够啦！ 哎呀，乜佢咁耐都仲唔嚟噶？飞龙， 吓，嚟。咩事啊，卢姐？ 你哋究竟有冇去接多多生子噶？咁耐都仲唔嚟嘅？ 有接紧佢嘅，就嚟噶啦！ 你做乜嘢啫？行到埋嚟，手腾脚震。 吓、啊？我震咩？我不嬲见到你都系震噶啦。 哎呀，你又系嘅，平时虾得佢咁厉害啊！快！我哋今日第一次请老师食饭，唔记得咗整日本菜添。 唔使啦啩？ 点解啊？ 你点知唔使啊？ 哦，我嗰日见佢叫啲中国菜食，我估佢中意啫。 哦， 啊，嚟啦嚟啦！ 陈哥，唔该晒。 哎，多多我紧要，大班，再见再见。 再见， 再见。 等死咩？ 多多生子小姐，你真系赏面啊！ 阿叻阿度， 今日得你光临，真系万分荣幸。 阿叻阿度， 我介绍我啲朋友你识。 阿叻阿度， 呢位江太，方天冰小姐。 阿诺尼，我大家识啊，哈利莫拉。啊！ 好， 阿叻阿度， 请我呢边，请 我嗰边，请我嗰边。 啊！ 呢位远 太，阿陈小姐， 我有心思啊。 系啦，天兵，我哋呢度个个都唔识讲日本话嘅，加佢插花嗰阵，边个做翻译啊？ 系噃， 去问阿德顺啦。喂，德顺啊，我哋唔记得咗请翻译，点算啫？ 我唔使怕，叻，佢咪咯。 吓？乜你识日本文嘅咩？点解我唔知噶？ 哦，你唔知道啦，佢有个老豆系日本人嚟噶。 系啊。 咩话？你有个老豆系日本人？ 哦 唔係，你講錯。 其實咧，我老豆個朋友咧，先至係日本人。 各位， 大家靜啲。 今日我哋好榮幸能夠請到日本一連五屆插花冠軍嘅多多生子小姐嚟表演插花藝術。而家有一個更好嘅消息，係請周奇倫先生同我哋做翻譯。 多多小姐，你睇下呢度有邊幾個花都適合嘅。淨係呢四個夠啦。 咩？ 快啲搬走，搬走， 大家幫手啦。 多多生子小姐話現在開始了，請各位多多指教。 你叫麒麟问下佢， 麒麟啊！ 日本人嘅性格咧就系多做事，少讲说话。佢插好花嘅时候咧，自不然会讲。 塑料话，你可叫噶？好唔好啊？叫做什么天嘅呢？ 多多生子小姐话咧，佢话呢盆花嘅主题啊，就系叫做月落乌啼霜满天咁话。 我就明白啦，点解叫做月落乌啼霜满天噶？ 哎呀，你又未去过日本，日本人咧系要多做事，少讲说话嘅。 你又真係蠢啊！我一睇就明啊，等我解俾你聽咧。 係啊，你嚟解俾佢聽，未解俾佢聽。 嗱，呢度高嘅咪即係月咯。 係啦。 呢啲白白地咪霜咯，霜係白色噶嘛。嗱，呢兩邊咪似烏鴉翼啦。咁咪即係月落烏啼霜滿天。 好 啦， 生子小姐话呢盆花嘅主题唔同啊，佢叫做一树梨花压海棠。 系，好嘢！ 你嚟睇下，去边度揾啊？哎呀，布局真系大胆啦！ 系咧，好嘢，的确系天才， 冇错，好到绝啊！ 好系啦。我明啦，你知我见惯啦。呢瓶花嘅主题咧，系叫做一枝梨花春大雨。 哎呀，好嘢！ 我真系中意到佢死啊！喂，麒麟童啊，点解个个名都系我哋中国嗰啲唐诗嚟嘅？ 咁又唔系冚唪唥都系吓？我知呢盆就唔同啦。呢盘叫做对牛弹琴。 对牛弹琴，咁咪即系 唔系唔系？嗱，我啊知啦，今次等我解俾你哋听。 好啊。 嗱，花咧就靓啊，音乐又系靓啊，咁啲花咧就代表琴啦，牛就食草啊，咁草咧就即系代表牛啦，咁。 咁而家有琴有牛，咪即系对牛弹琴咯。 大叔啊，大叔啊， 咩事啊？ 小饭开得未啊？ 哦，太太，不如食饭先啊，等多多小姐休息下咧。 哦，好啊，好啊，请。 啱第日我揾个人帮译咗佢啊。 系啦，系啦。 切，使乜怕啫？你哋怕唔好意思，我自己去啊。 多多生子小姐，我呢封呢就是日本信，公司听朝呢就等住要用嘅，唔該你同我譯咗佢好嘛。 邊邊 啊， 咩事啊？ 吓，冇，我叫多多生子同我譯封日本信㗎嘛。 哦，啊，呢下度 是这 么掂呢，有没办法搞掂 哇， 但是呢， 哎，天明啊，我醒起了，我一个同学在这说住，他现在读日文的，我帮你拎下去亦都给你啊。 你做咩你啊？拉动一扑嗰碌啊！ 诶，原来呢封信啊，系印度加尔各答机嚟嘅，唔系日本信啊！ 吓，系噃， 所以我而家嚟揾个看家丁打星。 嗨，朋友朋友，你真真系印度人嘅， 我都印度人啊，做咩食饭啊，大伯？ 诶，得咗，阿七哥，唔该你帮我睇呢封信，系你哋祖家寄嚟嘅。你做得是印度人，你多多识睇印度信啊！ 系啊系啊，系 大班大班大班， 咩事干啊？ 大班 啊， 咩事咩事干？ 系啊， 你我做得识睇 咩事干咧？ 阿哥阿哥，唔该你哄下气啫。我唔系印度人哇，我系事业人啦。 原来你又系假扮噶？ 你起提啦，佢个世界太艰难，我唔扮冇攞餐，哪有饭吃呢？我求你唔好喺老板面前拆穿我，叫嗰啲拆穿我，你我就死梗咯。 佢穿你唔死梗，我系死梗我。 冇事冇事，根本冇事。嗱，封系印度文啦，日本人根本唔识印度文噶嘛， 阿哥啊，你几硬唔好唱我个煲啊！ 点啊点啊，译到未啊？ 诶，你摆乌龙啦，原来唔系日本信嚟噶，系印度加尔各答机嚟嘅。 哎呀，菜，我梗系攞错咗啦，咁冇事啦，我翻埋欣赏啲花。 多多生子，佢就终于得到呢个职位啦。而佢家庭嘅困难呢，亦都因此而得到解决。咁喺度暗中中意啊多多生子嗰个毛日明，佢就以为近水楼台可以先得月。唉，点不知天下事不如意者常八九。有一日，有一个如假包换真正嘅日本人嚟咗佢哋商田洋行斟生意。他们几个见到当堂就冒起上来了。 周深啊，即是请多多三子小姐来。 请你等一阵，他就来了。 今度お出迎えくださいまして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またお心安くお願いします。 你做咩？哎，我净系叫多多啫嘛，你入晒嚟做咩？ 冇嘢，经理，佢忽然间牙痛、肚痛，讲又唔讲得，行又唔行得，咁所以我哋扶佢嚟啫嘛。 系， 冇事噶，冇 咩话？你前唔痛早唔痛？啱啱遇到咁大单生意上门，你先痛啊！哎呀，死啊！咁点搞啊？ 经理啊，冇办法噶啦， 叫佢第時幫襯啦。 親呢啲死人頭，而家唔做點得咧？多謝小姐，牙痛都冇辦法噶啦，你過去係咁意同佢講幾句啊。 點點 你 話？冇辦法 啦。啊！多多小姐，你同佢講，如果佢話乜嘢，你都應承佢話做咁話咧。 啊，はじめまして。山本でございます。心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すみませんが、あたんの言葉わかりません。 佢講咩啊？佢唔肯做啊！你牙痛講唔出啊！哎呀，咁啊死啦！咁呢單生意點？周奇倫，你先講下官話嘅，快啲同佢講幾句。頂住檔，頂住檔，講一講，講一講。 おかしいですな。あなたたちは何をしてますか？ 点啊点啊点啊！啊，佢講咩？講咩？啊，經理啊， 點啊？ 原來佢係日本鄉下佬嚟啊！ 嚇， 佢啲鄉下音啊好重嘅。咧，我學嗰啲咧就係正宗日本話，所以啊，我一句都聽佢唔明白。 嚇？請問先生，你們是不是不懂日本話？ 嚇？乜你原來是講中國話噶？ 是的。因为我从前是住在中国的。 哦，那好极了，我也懂得一点点了，我可以同你接接谈了。 好好好， 去去去，没事，你快去去，快点。 日本先生，请问你，正话嗰个女的，说的是不是日本话？ 不，一点也不是。我相信他们根本不是日本人。 你都算大胆啦，居然敢扮日本女嚟呃我系嘛？好彩今日有个真正嘅日本仔嚟到识穿你啫。若果唔系，你咪个个月白千我成千蚊人工。唉，不过你又唔使惊。如果以后你肯听我说话咧，我照样可以每个月支翻人工俾你嘅噃。嗱，阿发啦。搬晒多多小姐啲嘢入去经理室。大家听住，多多小姐由今日开始升咗做我秘书啦。 死啦！即系咪呢件事穿煲咧？ 梗系啦，你方呢个色狼经理话即出头要挟佢咩？梗系话不肯做秘书嘅，就请翻佢嗰啲衰嘢咯。 直情系啦。如果是这样啊，一明就惨了。喂啊，你成日睇佢。 几妥喎。 停停停啊，今晚放工之后啊，你一路都掹着佢先走啊。 得啦，有咩事我即刻打电话俾你啊。 你记得几好啊。 是啊。 先生啊，有冇电话俾我？ 哈，德信，今晚你成晚问有冇电话揾你做咩啫？ 冇，今晚明佢哋可能会有事，我惊佢喺我冲凉时候俾电话我啫嘛。 呢排你哋四个男人晚晚都有事噶噃，唔怪得知上个星期你应承咗同我睇戏，到今日都唔得闲同我睇啦。 切，你想睇戏系嘛？用乜意啫？我今晚去睇啊！ 咪啦，你谂清楚有冇事先啊！费事着起衫又要除啊！ 系，保证今晚冇事。嗱，我而家去打电话订飞啊！ 你嘅电话又嚟 啦！喂，咩事强同？ 你而家即刻嚟啊！入面度啦！ 喂。你哋零舍衰嘅， 都唔打字唔打，我啱啱应承咗小心去睇戏，你又打嚟。 喂，今晚我唔嚟，你哋搞唔搞掂？ 你唔嚟啊？咁下个星期你等住同佢做头七就得啦。 咩话？做七咁惨？好啦好啦，我嚟啊。 去啦，呢排我都惯噶啦，话亲睇戏梗有事啊。 系系啊，阿小心啊。不过今晚我真系去一阵间，一阵翻嚟好吗？ 好，随便。 嗯，我去咧，我去咧。 唉，日明开讲都有话啦嘛，穷不与富敌，你既然不敌，何必去敌呢？吓， 啊， 你都无谓劝我。正所谓情有独钟，生无可恋，今为鬼。如果我娶唔到多多，我就情愿原谅自尽，了此残生。 喂，一明，你真系中意得多多咁紧要？ 我谂系 啊， 我以前见亲女人都发烧，但系自从见咗多多之后，我都未曾发过烧。 喂，阿德信啊， 啊， 我哋一世人系四剑侠啦。咁既然阿日明咁中意阿多多啦，咁我哋假假地都要帮下手噶噃。 唉，帮鬼帮马咩？嗰个龙商田系正式嘅大总色狼嚟嘅。唉，三两下手势，就算四个多多都系冇用噶啦。 大家都无谓费心啦。不如第日同我揾挂好啲风水嘅山吧。 啊，得咗 咩事？ 点啊？诶，我记啦，前几排咧，龙经理又吩咐过我一件事。 是我啊，你上个月吩咐过我，叫我帮你换只玻璃门噶嘛？你话要坐喺经理室里边睇住外边职员做嘢，唔俾佢偷懒噶嘛？啊，你仲催我几次噶啦？你唔记得咗啦？ 阿发，嚟，跟埋嚟。 喂喂喂， 真好嘢！ 你估嗰个色狼点啊？点啊？咪捉不得其正咯！ 喂，我哋而家一眼咧就可以睇见里边嘅情形啦。你放我大总色狼咁喐手脚咩？ 冇错啦！ 喂， 系咯，喂嗱，佢搬咗埋去，我哋睇唔到 啊！咁点啫？喂， 点啊？佢有半斤，我有八两，好，出个第二笼。 点啊？你搞唔搞得掂啊？吓， 搞掂。 嘿，打字唔系咁打嘅，嚟，等我教你啦。你一咁打嘅嗱，咁样， 阿经理啊， 咩事啊？ 我都有两封信打好咗，唔该你睇睇。 切，我咪已经睇过啦，你签咗名添啦。 系咩？啊，系噃，阿经理，对唔住啊。 咁 啊， 好。 啊！呢班友真系烏龍噶啦！ 我再教你打個話，唔好咁。 經理啊，咩事？ 冇冇，我想問下今晚係唔係又係五點鐘放工啫嘛？ 你死啊你啊！梗係五點鐘放工啊嘛！你問嚟做咩啊？ 冇，我見冇嘢好問，咁我咪是但問樣啫嘛。 咩話？ 咁冇嘢啦。 哎呀，请着呢啲职员啊，挥劳都有份啊！ 啊，多多，今晚五点半嘅飞我已经买咗噶啦，一阵间放工咧，我哋啊即刻去睇啊，好嘛？ 经理， 你嚟做咩啊？ 紧急报告， 咩事？ 厕所冇纸， 咁点搞呢经理？ 咩话？你估我开厕所噶？厕所冇水就借我冲啊！吓、啊！ 周生， 周生，仲快啲去，走！ 多多话经理买咗飞，要去睇五点半嘅场戏喎。吓、 啊、死啦！点算啊？ 点啊？点啊？点啊？ 你同我定啊？你哋有边一个可以扮两声嘅？ 呢、啊、样我得啊！ 我扮嗰样似嗰样嘅。 咁啊得啦，你即刻扮两声，打个电话俾龙太太。 再见，多位。 再见， 拜拜。 我行先，喺车等你啊。太太， 湘田 啊， 你又话要开会开到八点几嘅？ 系，不过收尾改期啫嘛。 唔系噃，我头先接到个女人电话，话你同母女去睇五点半。 太， 好啦，好啦， 唔好睇见有冇睇啊？ 太， 有冇啊？ 一、二。呢两张飞边个嘅？ 飞啊！哦，哎，德信 啊，咩事啊，经理？ 哎呀，呢次边度害得我惨啦？ 咩事啊？ 你又托我同你买两张飞啊？买咗你又唔攞翻去，而家你叫我点样太太解释咧？ 哦，乜呢两张飞系我叫你帮我买嘅咩？ 系、认咗佢啦，仲唔认？认啦，认啦！ 叫我认咗佢？ 系 咩话？叫你认？ 唔系，我嘅， 但系咩啊？ 认啊啦，不过咁啊，经理啊，呢两张飞今晚我都唔得闲去睇噃，我啊打算俾阿日明同阿多多佢哋拍拖去睇住噃。 咩话？咁都得嘅？ 乜唔得啊？人哋同边个睇关你咩事啊？嗰两张飞又唔系你嘅，你今晚唔使谂噶啦，我已经推晒啲麻雀脚，你去边我就跟住去边。 咁 走啦嘛，走。 走啦。 喂，德信啊，你啲计仔咧，的确使得啊！ 你把女人声使得啫。 系啦，你两个要赶住去睇戏，我亦都要赶住翻屋企报到，唔系听日真难。我哋快啲 翻嚟啦！ 走啦！我够钟啦喂，我而家翻去我啲深圳啦，我走先，拜拜。你睇下佢啊，真系。巴老婆巴成我嘅样喎，阿伯，喂，我有啲嘢喺啲柜桶嚟，你俾条锁匙我上去攞翻佢好嘛？ 切，乜你咁论尽噶？跟我上嚟啊！ 哦， 诶，我等佢一阵啦。 咩话？唔系啩？咩唔系啊？今日我放工啊，亲眼睇见噶，我仲见到阿德信用只手咁样揽住佢，唔知几亲密添噃，咁大胆。 啊，雪心啊，我啲事出去揾麒麟同，你陪佢天边倾下偈先啦。 喂，天兵啊，你真系见到净系阿德信同嗰个日本妹？ 咁又唔系净系德信，仲有日明同埋麒麟添啊。 天兵，我睇呢件事唔系咁简单嘅噃。 点解啊？ 嗱。多多生子话晒都系日本嘅插花名家，佢有翻咁上下地位噶，而且佢又知道德信结咗婚啦，仲点会中意德信咁笨呢？照我睇呢，就梗系日明同埋麒麟同玩，所以我谂落呢， 唔使讲啦，就系麒麟同， 冇错啦。天兵啊， 吓， 我睇呢四个男人之中呢，最唔定性就系麒麟同啦。如果你真系爱佢嘅。不如早啲同佢结婚啦！如果再迟啊，我怕佢真系会变心噶。哼，好， 听日我就要叫佢同我结婚。 喂喂，张同，做咩先生自己打飞牌啊？啊？咩事啊？啊？ 唔好讲啊！往事如烟，付流云散啦、 啊！喂喂喂喂，究竟你因咩事咁伤心啊？ 你唔好问啊！就算我讲出嚟，你哋冇个帮得手嘅。 就算唔帮得手，你都要讲出嚟俾我哋听噶。系咯系咯， 我娶老婆啊！ 咁恭喜你啦！喂喂喂，娶边个？系咯， 方天兵啦。 乜啲残鸡婆你都坐啊？ 你我想，佢逼我啊！ 喂，唔系啦，德顺，我哋一世人四剑侠，而家麒麟童既然有难，我哋假假地都要帮下手噶噃。喂，麒麟童，你真系唔想娶方天兵啊嘛？ 将来就唔知，而家就老快都唔想噶啦。 哎，咁得啦，你翻去咧就教定你妈妈。第日咧就带天兵去见佢，叫你妈妈诸多招的激到佢发嬲，咁呢头婚事咧就唔会成噶啦。 唔得，仲衰多以前。十五年前啊，我阿妈就要我娶老婆噶啦，而家马骝都想我攞只啊，仲讲话带一个人翻去。 唉，咁又唔得。 我得。啊？喂，天兵见过你阿妈未噶？ 未，我点敢带佢见我阿妈啊？ 咁就得咗。我同學老母嘅三姑咧，就啱啱同你阿媽相反嘅。佢個仔十五年前咧就想娶老婆，但係佢咧睇咗十五年嘅新抱咧都冇講啱。咁如果叫佢扮你阿媽咧， 幾靚？ 睇下睇下， 露露啊嚇，你睇下我得未？ 得啦，天兵啊，我睇你呢世人咧最靚啊，今晚啊， 係 啊， 梗係咧，頭一次見未來家婆。一定要俾個好印象人哋啊嘛，情願嫁到翻去嗌生嗌死嘅啫。 啊，係啦，天兵啊，你一陣見到個未來家婆，要收下啲脾氣至好啊。 係啊， 唔係一見到面就嗌交，咁就咩拎拎查查都掉埋啦。 呢啲我會嘅咧，一陣你哋睇下咧，包你哋讚我好脾氣就算啦。 咁咪正啲。 係啊。 咪住，哎呀，你同我睇下啲衫，啲頭嗰啲花得未？ 啊，寶寶，聽我嚟啊！天兵啊，你同我媽媽嚟咗。 阿奇， 阿媽， 係咪就係呢壇嘢啊？ 阿媽，我同你介紹，呢位就係龍太，呢位就係江太，呢位就係方天兵小姐。 伯母，伯母啊，请到嗰边坐下先啦。 咪住，等我上真啊呢坛嘢先。行开嚟，几高大，啊，几滑噃，生得几实净，几好。打开个口， 啊， 开啦嘛！啊，一棚牙都生得几好。 哎，德顺，麒麟同我妈咁噶？ 今日咪算好咯，平时又重点点啊，吓。 呢条腰啊粗啲，你生养过未啊？ 伯母啊， 吓、 啊，阿偏兵未嫁噶。 我知道，不过好多女仔未嫁都会生仔噶噃。小弟， 伯母， 啊， 你睇新抱同埋除鞋有咩关系啊？ 乜冇关系啊？我睇下嗰对脚系咪鸭乸蹄啊嘛？ 你点咧？ 喂，人哋今日相睇又唔关你事嘅，你系使唔使咁紧张 咧？咩紧张啊？边人咁冇理由噶？ 或者你乡下兴 兴你个头，你咪嘈啊！再停都闹埋。伯母啊，除咗鞋啦。 算鴨乸皮，阿琪，擔張凳俾我坐，拎埋支水煙筒嚟。好啦，我睇過你嘅身材，家要查你個家世啦噃。 咩家世啊？ 你祖宗三代乾唔乾淨噶？ 咩話？ 我問你啊，祖宗三代有冇發瘋噶？ 就你个死人头！你估系要嫁你个周桥都冇人嫁？喂，死八婆！你想娶我做新抱啊？你唔使死意啊你！ 你嗰个铁嘴鸡，你添埋大床，我哋都唔娶你啊！ 喂，讲时讲噃，咪指口指鼻噃，本姑娘唔系叫老喜啫嘛！ 哎呀，指你啊指啊！你估老娘好好相处啊？你想点啊你？ 你想打你？ 打我！ 打你！打你！ 真 是 打成的， 咁 我哋嘅婚事仲有希望嘅咩？ 放你个死人头，仲想我嫁你啊？你要走啦噃，唔系我用高踭鞋作死你啦！咪话我话你哋啲男人啊，个个都系咁衰噶啦，娶个老婆好似拣货咁，诸多挑剔，当我哋啲女人都唔系人嚟嘅。 雪心，呢件事又唔关你事嘅，你使乜咁嬲啫？ 唔关我事都系啫，你知道天兵系我嘅好朋友嚟噶嘛？本嚟以为大家高高兴兴食餐饭啦，点知就搞到嗌交收货。你而家呢餐饭你搵人嚟食啊？唔系你仲成日争住个八婆，而家我知啦，你都系好似麒麟同我妈嗰庭人嚟嘅，娶个老婆即系买个妹仔。 唉，雪心真系冤枉啊！你而家即系将我嚟出气啫。 冤唔冤枉你自己知，总之我知道你个人系咁咧，我以后就有分数。 唉，咁。喂。系 咩话？一命自杀？ 冇错啊，佢死咗半啊！如果你再唔嚟咧，佢呢半死埋噶啦！ 喂喂，死啦死啦！一命而家自杀，我真系去佢树下。 想去街就去啦，使乜车大炮车得咁紧要啫？点解我唔俾你去啊？ 哎，好啦， 我系 Lulu 啊！ 啊， 防止走私委员会紧急集合，武装出发。 哦，咁紧要？我即刻嚟吓！ 你啊，快啲快啲死！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 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快啲 快啲快啲快啲快喂嘈！喂，你到底为咩事要死？你讲清讲咗先好死啊！咪死落原来担担先，知唔知啊？ 系啦， 吓， 系啊， 知唔知道？ 担大事咪担大事咯！死咯！ 咪嘈啊！咪嘈！喂，喂，听唔听得懂啊？ 到底为咩笑死啫？ 哎，讲个上嚟上篇啦，佢话多多同阿龙商田入去酒店开房，我话多多变咗心，咁咪失恋自杀咯。 何源系咁系嘛？嗱，咪嘈啊你！你听我讲，咪嘈啊！吓，冇嘈啊！ 咪嘈！ 你听我讲啊！嗱，冇嘈啊！嗱，冇嘈啊！嗱，我问你啊，我问你吓，你见到多多同龙商田入酒店，咁系一前一后，定系两个揽埋一齐去？ 系咯，揽埋一齐咯，唔系点解要死啊？多多仲系个膊头嚟啫嘛！ 傻仔，呢啲唔系多多变心啊，系龙商田灌醉咗佢，拖佢入去酒店啊嘛，咁使唔使死啫？ 系噃，咁多多冇变到心啦。好，咁我唔死啦，走啊！ 哎呀， 咁又似喎，头先多多系好似饮醉酒跟佢入酒店噶喎， 弊，咁仲弊？ 咩事啊？咩事啊？ 咩事啊？ 多多饮醉酒跟咗龙商田入酒店，仲有命嘅？ 系噃， 喂，唔好讲啦，追酒店啦！ 你估佢几抵死啊？原来我千次打电话嚟，佢都系用个录音机嚟呃我嘅。弊，你好讲经理去咗边处咯噃？如果唔系，我就炒你鱿鱼剑，拉你上差馆。 太太，呢度我真系唔知咧。经理咧，当当都有打电话翻嚟嘅，但系呢趟冇啫。你信相信我一趟啦。 嗱，你照听。听咗之后，一个字都唔准漏，讲翻晒出嚟，知唔知？ 知啊知啊。喂喂，我系啊。 嘿、hey, ，撞鬼你啊！咁耐先嚟听电话嘅。嗱，我话俾你知啊，如果有电话揾我咧，你系打嚟夕阳酒店四楼揾我，又揾姓江就得噶啦，知唔知啊？ 哦。 嗱，你千祈唔好话俾个太太知啊。系咁啦，阿陈啊。 喂啊！ 如果有揾姓江咧，搭入我房度啊？ 唉，得啦，系咪先？ 姓江嘅？咦，雪心啊，唔通德信吓啦？ 吓、啊？ 头先到底系阿龙生把声啊，抑或系江生把声啊？ 系经理啊！ 咁德信出咗街有几耐啊？ 系好耐噶啦，一食完饭啫，嗰班嘢就打电话嚟啦，话叫阿德信去救命喎，佢鬼鬼祟祟咪走出去。 唔通佢两伙计夹埋去走私，就用阿德信个名 字？切！我哋唔好理佢咁多，而家即刻赶去酒店，见边个就拉边个。 啱。 如果去到你见到德信同个女人响度咧，佢就死。 喂，点啊？ 弊啦弊啦，我哋搵匀几层楼都冇姓龙噶 喎。哎呀，弊啦弊啦弊啦，喂，我打电话俾阿龙太，阿龙太出咗街啊！ 死啦，咁点啊？ 点咧？ 老虎拉入米树，我哋唔知佢哋住几号房噶喎。你真系睇清楚佢上四楼啊嘛？ 睇清楚，我喺呢口树数住嘅。 咁着咩衫？ 你认唔认得啊？ 认得， 系得啦，跟我嚟。 喂喂， 系点啊？得先就好翻， 得啦， 得啦，你坐定，跟住。 系又系点啊？ 老友啊，有件事想麻烦下你嘅。 咩事啊？ 我想揾个朋友。 揾人，你睇个牌咪知咯。 老友啊，我朋友姓龙嘅，我知道佢唔会上真名噶啦。不过佢屋企而家火烛烧得好紧要喎。 火烛？ 系啊，烧 得好紧要啊。 嗰个男人系着深咖啡色嘅西装，嗰个女人系着绿色嘅西装衫裙嘅。 冇错啦， 系咯，系咯。老友啊，真系要救命啊！ 系啦， 过嚟帮下忙啦。 如果救人命嘅，你早啲出声啦，龙先生 啊， 四零二， 老友啊，我哋仲有件事要麻烦你嘅，唔该入去下边同我自驾的士啊， 得， 唔该晒你啊， 你哋咧？依照我頭先所講嘅計劃，匿埋喺樓梯呢度，你啊一見經理出嚟就學龍太嘅聲，你兩個咧就學其他兩嘅聲，當喺樓下上緊嚟，知唔知道啊？ 知啊！ 睇下預備啊！ 度噶， 你太太啊，同埋成班娘子都跟喺楼下嚟啊！ 吓 ，Jenny， 哎呀，先生， 你先啦，你先啦 ，Jenny， 你喺边啊？你唔好出嚟啦嘛！ 哎呀， 哎呀， 哎呀，经理啊， 你做啊？ 哎呀，你个病，佢大佬，我求求你，你同我出个办法啦，佢 点啊？妈妈， 系啦，我去边度啊？哎呀，死啊死啊！ 因为嗰度冇打铃带啊！ 啊，系啊，我等先啦，啊。你同我搞定呢单嘢啊！千祈唔好话俾我老婆知啦，我听日升你做经理，我而家走先啦。 好明啊嘛，使你啊！张连啊，你作死啊！吓， 喂，走咗啦，入嚟啊！ 得咗。 先查得你房听嘅喺边个房？ 哎呀，死啦！呢层楼系三个姓江嘅噃， 吓，又揾边个 姓江啊？ 死伤田呢？ 扮咩女人声咧？经理走咗啦，入嚟啊！ 喂，天兵啊，我好似听见德信把声话叫入嚟啦咁噃。 哎呀，我话你啲癫嘅，男人带女人嚟呢种地方啊，点会大声大嗌人入去嘅啫？ 死啦！喂，点啊？点啊？吓、 啊！你哋唔好怨我，我开始晕啦。唔係啊，我哋兩個俾佢哋見親都死啊！死啊你啊最安全啊！咁啊，你衝入房，話俾阿德順聽，叫佢由大門低走，仲唔得切嘅？唔得啊！去 啊！ 去啊！ 一明，你喺度咿呀做咩啫？一明啊，唔该同我向我小心解释下。哎，听得通，飞龙，你讲啦。一明，唔该你开口讲啦。 雪心，原来真系德信。 啊，雪心啊，你真系千祈唔好误会啊，呢次完全唔关我事。 江德信，我哋嘅夫妻关系就咁算结束啦，我而家即刻去办理分手状。 德信为了救我和多多，搞到现在又失业又和雪心分居， 好意思，又不关你事的，一日都是个经理衰啫。 啊，啱咁啊啦，等我亲自向江太解释一次，或者佢会相信我都唔定呢。 多多，你咪咁癫啦，我哋呢班人啊，就算斩鸡头细软，雪心都唔信噶啦。 你估江太信唔信啊？嗱， 佢啊梗信啦，但系你俾啲鬼枪指住个大众色狼，佢都唔肯认咧。 系啊，你咁谂啊，赚晒啦。 咁又唔系噃，我有办法要嗰个大众色狼亲口承认呢件事。 唔系啩？ 多多，你今晚静静约我嚟呢度有咩事啫？ 经理。我约你嚟是想有件事同你商量一下。 哦，有咩事商量啊？ 你都知道的啦，我全家人都是靠我一个人揾食的。 哦， 自从那晚你搞出那件事之后。 哦，多多，关于那晚的事我应该向你解释的。你那晚你喝醉酒，我扶你入嚟呢，我完全是出于爱你之心。其实啊，我由开始嗰日见你啊，我就已经爱上咗你嘅。不过最衰个黄面婆啦，成日勾到神，所以我冇法子向你表示嘅啫。一直等到嗰日有机会啦，我就预备向你求爱啦。啊，点不知你又饮醉咗， 所以我啊送你嚟酒店啫嘛。 啊，系咧。咁点解嗰日收尾龙太地嚟到，又净系见阿江德信嘅？ 哎呀，讲起嗰晚啊，我真本来个四仔咧就想捻化我哋噶，啊，点不知嗰班八婆真系嚟到喎，我啊早走咗咧。阿雪心佢哋嚟到，咁啊净系见到阿德信同埋你喺度啦。呢啲咧就叫做黑狗偷食，白狗当灾啦。 人哋求你嘅事，你都未曾应承啫，就咁咸湿啦。 咩事啊？你讲，我即刻应承你。 你个老婆炒咗我鱿鱼啦，咁我又点啫？ 哦，我以为咩咁大事，原来丁咁多事。嗱，如果今晚你肯应承我咧，我以后就金屋藏娇，每个月俾5000人家用你，点啊？ 咁大胆？你唔怕你嗰个龙太太啊？ 切，嗰个死人老拳婆，我都使惊佢嘅。点啫？啊，应承我啦。 咪咧喺骑楼俾人睇到，有冇好睇啫？ 啊，又系喎！你真系聪明啊！我哋又喺入边。 龙太，龙太，唔系咁心急啊！好戏系后头嚟啊嘛！ 啊！而家光层层有乜好意思啫？ 啊，又系啊！ 不如咁啦。 点咧？ 你熄咗啲灯先。我入沖涼房一陣就出嚟啦。 誒，都好啫，都好。 誒，快啲啊！ 梗係啦，不過你真係熄曬啲燈至好噃，人哋怕醜噶。 我而家明白曬啦，真係對唔住啦，多多小姐。 唔好咁講，你都唔好講住，等我懲罰下個衰公先。嗱，我老拳婆。 慳啲，得未啫？ 認住佢先，認住佢先。 熄咗啦，你快啲出嚟啦！嗱，我喺床等你啊！ 得啦！ Darling， 你真系好过我老前婆好多。哎呀，光有冇好？我同多多嘅心先得安乐啫。 多多小姐，呢件事都系我唔啱嘅，我自己思疑心重，所以才误咗德信嘅啫。系咧，点解成晚唔见咗德信噶？ 哎呀，你唔使惊，我已经叫阿地龙打电话俾佢，叫佢即刻嚟啲雪啦。 喂！ 啊啊 啊！德信唔喺屋企啊，唔知去咗边咧？ 我哋今日喺度嘅时候，佢明明喺房瞓咗嘅噃，点解突然间会失踪嘅咧？ 点解咧？ 我搵匀晒所有同事嘅屋企同埋写字楼，都唔见德信啦！ 我去匀晒所有夜总会舞厅，又系唔见德信。 我搵匀晒我哋平时去嗰啲餐室、咖啡室，都唔见阿德信啦。 咁你仲有冇其他亲戚啊？ 好啦， 喂，麒麟，你老实话俾我听咧，你离开德顺嗰阵，佢有冇啲厌世或者消极嘅说话？ 你嘅意思即系话佢想？ 阿彩， 咩事啊？龙太， 大少去街嗰阵，有咩遗言话低冇啊？ 遗言就冇话低啊，不过戆居居好似好衰哨咁样嘅。 唔 系啦，好话唔好听，都要问下啲差馆同埋医院先得啦。 系啊， 天兵啊，我哋去九龙呢边嘅医院查。 哦， 多多 啊， 咁我哋就去嗰啲差馆揾啦，好嘛？ 好啊，好啊。 喂，佢哋去九龙，我哋就过香港嗰边啦。 哦，起身，嗯，一日都系你。 哎呀， 仲唔快啲帮手揾？ 你叫我去边度揾啫？ 揸架车车我四围去揾我。 哦，你话点就点啦。 行啦。 哦， 我哋大家好去啦噃。 好啊，啲啦，咁唔快就好啦。 得你一个，我哋翻嚟吓。 我留意 啦。 两公婆咧唔使几耐就破镜重圆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先生啊，八大，多谢请我食餐饭。 哦，你小意思，不成敬意，得闲请过嚟坐。 多谢晒你哋。 字路口嗰球三尖石头啫嘛， 下次跑马你记得去求啊，认真灵啊！ 电话又嚟啦，你听唔听啫？ 仲敢听咧？咪由得佢冷咯。